香港城管啊，食环署再次扬威世界啊！秉承了国内的法治精神，高度票控穷凶极恶、屡暴不获的国际惯犯朱婆婆，居然以一蚊的高价炒卖纸皮，在公众地方从事买卖活动，简直罪犯滔天，一定要诛九族啊！感谢党，感谢香港政府保护我哋老百姓，维持良好嘅社会秩序，同埋打击呢啲恶犯。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嗱，强国咧都有拍《深夜食堂》。嗱，如果你睇过呢套《深夜食堂》嘅话咧，你就会明白啦。强国真系唔系咩美食之国嚟嘅。喂，大佬啊，我想夜晚去叹下食下好嘢啫。喂，个老板喺个食堂度煮即食面俾我食啊。喂，人哋日本嗰啲食烧麦啊、拉面噶嘛。喂，你所以话强国点会系美食之国啦？我是强哥新环者八期， 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强哥 新环 者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空虚我咁样， 系啊，又三缺一啊， 系咯， 我哋依个三缺一系经常出现嘅， 系啊， 二缺一啊，唔系三缺一，成个月打麻雀， 二缺一系啊，咁如果各位听众咧，边估到我哋嗰个二缺一个 pattern 系点，即系个模式系点样咧？估中嘅话咧，可以 Facebook 留言俾我哋， 有咩送啊？ 可以竞猜一下我哋再边一。次系三个齐晒人嘅，咁如果估中咗咧，阿 Vin 就会送500现金券俾大家，500现金唔系券嚟嘅现金。 咁啊 ，MJ 今日就嚟唔到啦， 佢落大雨啊嘛， 系啊，哇！依排真系落雨落得好犀利，MJ 可能上咗罗亚方舟啦，已经黄雨，罗亚方舟都系黄雨嘅啫嘛， 佢个人迷信啲啊，所以 而家又讲话，其实黄雨都系好大雨嘅，就等于淡仔嘅小辣其实都好辣，咁所以要分十小黄啊。小王啊，一小王咁样咯。 唔系开头咧，啲人咧都以为，咦，喂，系咪因为要股市要开啊，要开工啊，所以先咧特登咧揿住唔俾佢黑月。喂，但系我记得咧早几日有个礼拜六咧， 系 都系落雨落到扁天白日，都继续都系黄雨。 其实究竟点样先会系黑雨咧？真系系咪真系要出动罗亚方舟先至黑雨？ 我唔知阿 Vin 你有冇发觉个现象咧？香港通常刮黑雨嘅时候咧。其实已经好细雨噶啦，即系最大雨嗰段时间过咗，佢先过黑雨 啊。哦，咁即系黄雨咧就系最大雨嘅。 同埋我见有啲网民咧形容依家我哋香港嗰、那个天文台咧，即系佢哋叫大胶盒啊。大家谂下点解叫大胶盒啦吓？咁咧。 你知道大胶盒语文强， 唔系其实只不过即将一啲字，即个字形冇咗一啲部首啊，即天文台啲衫冇啲部首俾个大胶盒咁样，或者好容易打错字咧，冲绳嗰啲咧，咁咧就系啦，叫大胶盒，即天文台啦，咁咧话佢咧其实系天气形容台，即唔系我哋预测嘅，佢形容依家嘅天气系点嘅，或者形容嘅，即佢唔系佢预测永远系唔准嘅，但系佢可以好准确咁。形容依家天气，系啦，即系例如讲紧你你出边落好大雨，话诶依家其实都好大雨噶，即系个作用系乜样嘅？即系一个文学嘅作用嚟嘅。 O K， 系啦，系啦。 唔知久而久之咧，我哋嘅香港天文台咧会唔会变成一个嘅强国嘅有关部门咁样咧？即系如果譬如佢想去挂黑雨咧，就俾啲钱天文台长啊，或者想去挂八号风球，或者唔想去挂八号风球，又系俾啲钱公关费用呢个天文台。台长就可以解决啦。 其实我觉得系咪其实依家已经俾紧噶啦？ 可能而家俾紧啦。 唔系，即系我哋咧今日少咗 MJ 咧，我哋冇一个好乐观同埋好诶唔会嘅，唔会咁样讲。我哋少咗 MJ 好失落啊，两个负能量喺度啦。 因为说好的呢个嘅譬如一啲理事力场啦，成日讲，其实唔知系咪真系理事力场有俾呢个公关费啊，或者有打点呢个天文台 长？系啊，同埋佢天文台。香港嘅天文台系隶属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噶嘛？ 系 系啦，咁佢隶属呢个局，咁佢系要顾及香港嘅商贸同经济发展噶嘛？咁你咁、我哋翻工啲人命冇所谓噶， 咩死几多都冇所谓。 系啊，咁 最紧要股市一定要开。 系啦，即系假设我大风大雨，我唔小心跌死咗咁先算，咁基本上系冇乜经济损失噶对香港。 系咯，有道理。 即系或者阿 Vin 你唔小心你 又系大风大雨，俾人被风吹走咗，死咗。咁随时系对香港有贡献添啦，呢啲 何以见得呢个贡献在哪儿？ 系啦，即系都好多好多无辜嘅女性或者被害嘅女性咁啊，因而可以即系得到一个报复、报仇雪恨嘅机会咯。 咦，不如咁啦，废话讲咗太多，我哋翻翻入正题啊！我哋今集咧，即系话喺今节啦，我哋都因为依排个天气即系几差啦，咁我知道八旗咧，国内咧亦都感受过好多呢啲咁嘅恶劣天气嘅即系深受其害啊！咁都好似想讲一啲强国嘅天气或者你嘅一个 经验啦， 系啦，经验啦， 系啦。咁咧，其实咧，我见香港呢轮咧日日喺度落大雨咧，我就谂起咧喺强国出差或者做嘢嗰阵时咧，嗰啲所见所闻。咁咧，例如讲话咩咧？咁其实咧，我哋香港虽然成日落大雨，或者我哋成日闹天文台，但系咧，其实咧，其实好多方面做得好好嘅。其中一样嘢就去水，香港啲去水做得好好嘅。 但系有一段时间咧，天文台喂去水唔关天文台事噶， 去水唔关，系关渠务，渠务。 咁咧有一段时间，应该早两三年前都闹得好犀利嘅，话呢个香港嘅渠务咧去唔到水嘅。不过以我自己感觉就普遍，如果市区，因为可能我住市区啦，都呢类型情况唔系多出现嘅。 系啊，我如果你计强，即系如果同强国比，更加强国嗰啲就惨不忍睹嘅。我记得有一次咧，我去武汉，咁武汉话晒都叫一线尾二线头城市啦，系喺中国嚟讲， 省会啦，湖北 系啦，湖北省会。喂，有一次咧就落大雨，咁落到我谂个雨量咧，应该系香港嘅黄雨， 几黄啊？十小黄定四小黄？ 黄雨至到红雨啦，不等啦，至到红雨不等嗰个水平。但系咧，我嗰日咧本身我要去出去见客嘅， 系。 一出到去咧，我发觉系唔使见噶。点解咧？我唔明点解一啲咁嘅雨量咧，黄雨、红雨嘅雨量咧，可以浸到上我条腰嗰度。 咁即系佢点样行到出去咧？佢浸到 唔系我喺个大堂望出去咯。 咁个大堂应该都会入紧水入嚟。 唔系佢有啲防洪措施啊嘛。间酒店即系都系 O K 嘅酒店嚟嘅，有防洪措施。咁我望到出边嗰啲车咧， 系 每一架咧，一系就停咗喺度死咗火，一系咧就系即系行得好慢咯。 浸到你条腰度嘅话，应该就已经系一架普通嘅私家车嘅倒后镜噶咯， 就未至于咁高啊！我边度咁高啊？黐线！ 正常倒后镜条腰，即系车门侧边， 我车门侧边嗰个，唔系都冇咁矮翻少少啦，即系近条腰。 咁啲车点样行咧？ 夹硬间住水行咯，但系死晒火噶。咁嗰日咧，最后因为即系我本身我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嘅人嚟噶嘛， 系咁 我 咁你就笠个水泡咁游过去个 咁，即系所以都决定即系继续搭车去个客户度。咁咧嗰段路咧，即系当地一个经理同我讲啦，话其实即系正常咧，应该五分钟车程就到噶啦。咁最后嗰日咧。行咗半个钟都未到咯，即系乜？ 但仲可以行到咩？即系呢个好怀疑你嘅，即系咁，你当时嘅经验，以我因为可能未试过，或者未亲历其境，就系啲水已经浸到条腰嗰度，车仲可以行。 咪夹硬咪间住水咪行咯，行到 引擎正常，未咁浸晒， 未去到引擎嘅又，我生得矮啊嘛。 OK， 小矮人嚟啊嘛， 系啊，咁跟住咪即系一路喺度间住水。停下，即系仲系咧，周围咧好多车死晒火，塞住条路，咁跟住不停兜路，兜极都兜唔到去一条正路，系啊，咁呢个我几难忘嘅。 其实坐船会唔会快啲啊？嗰阵 如果嗰阵时有船，应该系会做好生意。 有冇人卖水泡咧？ 又冇，但系即系，但系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下，呢个只不过系香港，我相信系黄雨或者至到顶尽红雨嗰种程度嚟嘅啫，已经可以成个武汉，即系咪成个我唔知啊。总之我 系 个市中心。可以浸到去呢个地步 嘅。以省会城市嚟讲，其实系嗰个去水真系做得好曳嘅。因为我依三五年或者我依差唔多十年时间喺国内，我未经历过一个可能话浸过半腰嘅一个嘅水灾嘅情况。 好曳，其实咧，我谂可能各位听众咧都有啲体会就系咧，如果。 大陆落大，即系强国落大雨咧、嗯，大家可以咧有兴趣上下深圳，即系唔使出远嘅。深圳已经有呢啲嘢睇噶啦，随时，嗯、即系你未必去罗湖一睇，但系可能你行远翻少少咧，去关外咧一定有得睇。 前几日嘅香港密落好大雨啊嘛，前几日、嗯、深圳同时间都系落好大雨啦。咁好多人喺 Facebook 度 share 啲相片出嚟咧，就系话呢个深圳咧变咗做一个又系水务间啊，或者一个水上乐园，系一个地铁站口嘅出口位。嚟嘅个去水都系做得好人。 其实咧，某程度就反映咗咧，我哋强国有啲害群之马咧、嗯，就偷工减料做工程。 国情嚟嘅，国情嚟嘅， 系即系个别人士， 系 个别人士偷工减料， 系 咁直情咧。所以啲去水咧，我真嗰阵时我真系见过，我见过，我真系见过，系啊，即系佢有啲咧，即系所谓去水口啲渠位咧，真系实心噶。 嗯， 系啊，即系佢真系有个有嗰个框喺度，即系有啲去水间喺度，但系入边系实心嘅。 系， 即系其实你摆到明你倒啲矿泉水喺度，佢去唔到。 有冇咁夸张啊？ 见过，系北京我都见过。 吓、啊，咁啊，其实如果你话天气或者落雨啊，你经历过譬如呢个落雨，因为我自己咧，可能即系人比较好啊，个天又中意我，咁所以一般情况下咧，我都系阳光普照，就算去到北京咧，雾霾都唔系咁犀利嘅。不过虽然话我哋听讲咗落雨啦，你或者你自己亲历奇境嘅，因为我自己真系好少嘅。见到一啲好恶劣嘅天气嘅，你自己譬如好似阿白琪所讲嘅，除咗落雨天啦，或者你会唔会有经历过其他嘅暴风雪啊，或者呢个嘅龙卷风啊？ 龙卷风我冇见过 啊，沙尘暴咧， 沙尘暴见过，但系唔系话好严重，我见过嘅时候， 即系个人未飞起嘅。 反而我喺即系北方做嘢嘅时候咧，嗰种天气冻咧，我就真系顶佢唔顺嘅，系啦，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。就喺、是、北京嘅，咁嗰阵时系一月左右啦。 系、咪我同你一齐喺北京嗰次？想问下， 好似你都喺北京，但我唔系同你一齐嗰阵。 系 系，即系未一齐嗰阵时，我 未一齐我哋嗰阵时，我哋从来冇一齐过。 系啦，咁咁嗰阵时大概讲紧零下四五度度啦，其实唔 零下四五度，僆仔嘢嚟嘅啫。 但系嗰阵时，因为我系要即系 join 咗一个去北京旅行嘅团， 系 咁咧，佢其中一个节目咧就是、朝早系天安门睇升旗，咁跟住咧我就滞留咗喺天安门广场，滞留咗成个钟企喺度。 但系零下四五度应该唔会话咁辛苦， 但系个空旷啊嘛，同埋啲北风吹到粉粉声吹埋， 大风嘅话就好，即系的而且确个寒意好犀利。 个寒意系寒到系我对耳仔我感觉要会跌落嚟，我真系要装住住只耳仔。 你冇戴冷帽啊，或者嗰啲小心啦、不小心嗰啲咁样， 即刻买咯，即刻喺天安门广场有人喺度兜售噶嘛，咁我咪即刻买咯，冇办法顶唔顺。 但系冇落雪， 后屘好似第二日有落。 嗯， 嗰日佢系冇，即系我冚声嗰阵时系冇落到雪嘅。 嗯， 系啊，咁呢个系我遇到辛苦啦，又冇未话好极端嗰种天气，但系就好辛苦，因为佢就兜嘢，嘭嘭声，啲北京啲风吹埋嚟，北京、北京的风嗰啲真系。 咦，咁你嗰阵去，譬如北京啊，或者去北方啊，以 even 系你成日话去嘅湖南、湖北啊，其实依两三年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啦。咁我自己去咧，个体会系咩咧？嗰雾霾系真系好恐怖。虽然我系冇敏感嘅，但系我即系始终你会睇到个天空系灰蒙蒙嘅，你会好唔开心咯，成个整体个感觉，你会心情会好恶劣咯。 哇，咁如果咁样讲咧，我唔知道各位听众有冇去过湖北、湖南。如果加埋呢啲咁嘅雾霾咧，我觉得真系唔系人住，我难听啲讲句，系啦，即系冬天系冇霾劲，夏天咧，我试过系武汉中暑。 啊，武汉系四大火炉嚟噶嘛？ 系啊，因为咧嗰阵时咧，我都听过一啲系武汉嘅同事咧同我提过嘅。 系 咁咧，通常咧喺湖北啦或者武汉咧，最高温度咧应该系39.5度左右。咁点解系上极都上到40度咧？即系点解好似炒股票咁样有啲阻力位咧？阿 Vin 你知唔知啊？ 系咪有个高温费定系唔知道？好似话有个要放假定系？ 系啦，就系要停工，一到40度就要停工，所以咧长期咧有个大阻力位啊，即系好似我哋买股票咁啊，个阻力位一定系39.几度啊，39.5度、啊。 总之永远系唔会上到四字头嘅， 永远唔会上到四字头嘅。如果你自己拎个温度计喺个闹。 屎度摆落去咧，就一定会过四字头。 佢哋我记得有一年去武汉咧，佢哋讲得好恐怖噶，系可以即系我自己都体验到，系热到你真系无法想象噶。你话泰国啊、新加坡系热，但系你喺阴凉嘅地方，你都觉得好舒服嘅。一个香港，一个武汉，或者一个南京，而家嘅就算七八月你去到广州、福州、杭州，你都会系好辛苦，好焗，好翳热。即系而家个天气普遍都已经系变成咁样。 佢可能会唔会系多咗啲高楼大厦有关系？ 会有关系。咁所以其实国内嘅天气咧都真系好恶劣嘅，以至头先我哋所讲嘅雾霾啊、落雨个去水啊，其实真系都有待改善嘅。不过讲咗咁多即系唔好嘅天气啊，知白琪好似都去过好多好天嘅强国嘅地方。 系咯，我要把一把 MJ 先。咁其实都唔系国内咁嘅地方都咁差嘅，仲有啲好嘅地方嘅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即系我哋努力嘅话，强国嘅空气会越嚟越好嘅。MJ 会咁讲嘅。咁系啦，咁嗱，我时间有限啦，咁我依家讲啦，云南，我真系几推荐去云南。我觉得云南嘅天气真系几宜人嘅。 OK 嘅，云南始终系最后一个落土嚟嘅。如果讲天气，仲可以系睇到蓝天白云咯。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云南或者贵州啦嗰边咧，真系要带定呢啲防晒啊，仲要查定，因为个紫外线亦都系全国最厉害嘅。 因为据我记得咧，昆明啊，即系佢 昆明个海拔都接近2000， 系都2000米噶啦。即系其实喺云南嚟讲，相对系比较低地少少啊。昆明已经系咁，如果你去到嗰啲乜鬼香格里拉啊、大理啊、丽江嗰啲，系更加高嘅海拔。 香格里丽江系接近3000-2800几，跟住依个嘅香格里拉系3800-4000噶啦。 系啦，所以尤其是女士咧，就去云南最紧要小心，唔系小心扒手，唔系小心色魔，系小心啲紫外光。系啦，咁但系咧，嗰度咧就系真系四季如春嘅，好似阿 Win 咁嘅。咁就你唔系四季如春咩？ 系 OK 系四季如春嘅。咁平均嗰度温度都系最低，我谂即系就算冬天都系10多度啦。即系昆明啊，讲昆明。咁夏天其实都系讲紧25-26度最热嘅时候。 咁啊，证明你应该好耐冇去过昆明啦。上年我昆明嗰啲同事喺微信里面讲啦，可以喺一日里面经历呢个四季。朝头早出嚟嘅时候咧，就好冻嘅。朝头早出嚟嗰阵，可能得几度，10度左右，跟住到差唔多10点-11点咧，就开始有春天嘅感觉啦，开始变咗做10度-8度，变咗做10-20度啦。到晏昼12点-1点咧，突然间变咗做20几-30几度，跟住到呢个夜晚嘅时候咧，就慢慢经历完秋天，又变翻做冬天啦。所以咧喺条街度咧，佢哋嗰阵讲得好得意嘅就系咧，你会见到有人着羽绒，你会见到有人着短袖。有人穿短褲，有人穿雪褲，即是会在一日里面经历这些情况。 咦，其实应该是反常了，因为呢我跟一些昆明的人了解呢，有些可能20几-30岁的人呢，他即是早几年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讲话，我这么大个人，我30岁人，我未是试过在昆明呢见到是超过30度。 咦，咁就真係好奇怪。咦，最后嚟到呢今次最后2分半钟呢，我哋发现咗 MJ 出现咗喺呢个录音室。 可能我哋幻觉嚟嘅呢啲。 原来 MJ 出现喺录音室喎，咁第二节又可以预埋去喎。其实 MJ 可能都我哋呢个 topic 都有兴趣嘅，讲个天气。 咁係啦，咁但係呢，由于佢迟到嘅关系， 要罚佢。 我要罚。係啦，要罚佢，一间要一个人讲晒两节。係啦，咁我哋呢，我哋呢一节啦，我哋讲咗一啲边啲天气异常啲啊，边度天气难顶啊，咪强国落大雨去水好差。下一节咧，我哋讲可能有讲一啲污糟少少嘅 topic。污糟少少嘅嘢，即系阿 Vin 系最中意啊！我依个 topic 特登谂俾阿 Vin 讲啦，我想讲 点解？我真系好莫测高深。不过其实嗱，仲有少少时间啦，天气咧，坦白讲到呢个云南咧，我自己几欣赏贵州嘅贵阳啊，因为贵阳咧佢有个 你嗰时识个女仔嘅贵阳啫， 冇，因为贵阳咧佢哋而家做旅游嘅宣传咧，都系叫做爽爽的贵阳，就系、是、去夏天嘅时候咧。亦都冇头先白琪所讲嘅武汉啊，或者个西安啊、南京啊热得咁夸张嘅，天气都仲系 有清爽 嘅。同埋据我所知咧， 贵阳你应该去过好多次。 系，无论其实咧，头先我哋一开始讲落大雨咧，无论贵南唔系贵南啲贵阳同埋云南咧，其实咧雨水系唔多嘅， 系， 即系因为佢地理环境嘅关系咧，雨水唔多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去过云南同贵州咁多次咧，我系未见过水浸嘅，因为我好少见到落雨。 嗯， 即系都当然有啦，但系其实相对我哋呢啲沿海地方咧，系会少啲嘅。 OK， 啲雨水啊咁样，所以即系我就测试唔到佢嗰个去水程度去到边度啦。 咁啊，有机会嘅，我哋交由我哋渠务主播白琪， 系啦， 以后见到国内嘅咩水浸问题，就交俾白琪。 系啦，我哋下一节都会讲去水嘅，但系唔系讲天气咁解， 系厕所嘅去水。咁我哋下一节翻嚟见，拜拜。